好啊，主持人啊，博士啊， 系啊，系。 我条颈里咩嗰个扣啊，双手啊， 系。 咁咧佢又嘥咗，我好想中意条颈里，唔知用乜嘢整得嗰啲。嗰啲 就 冇咗啊！ 我可唔可以提議你咧，淨係換咗個扣啊？因為其實咧，你係可以，譬如攞啲洗銅水啊，嗰啲係可以洗得甩嘅。 啲咩水啊？ 一啲洗銅水啊、藥硫酸啊，嗰啲都可以洗到嗰啲受積嘅。不過咧，我就覺得咧，換咗個扣會簡單啲咯。淨係換咗個扣，咁你去好多即係譬如首飾鋪頭咧，佢都可以幫到你噶。 多謝你啊！啊，本人啊，我仲問一樣，我手甩皮啊，點算啊？ 咩话？ 我只手啊，洗水就甩皮啊，好多皮甩噶。 嗯，系咪主妇手嗰只咧？因为都甩、 甩 皮都有几重嘅，系 啊。 痕 痕佢就甩晒皮啦。 痕唔痕噶？ 痕啊！ 痕，你唔知系咪主妇手咧？嗬？ 睇医生搽肉都唔掂喎。 如果你系主妇手咧，其实就要多少啲湿水，多啲润肤。咁咧就我建议你都系睇下医生好啲。 哦、啊，用乜嘢洗啊？ 用乜嘢洗？ 啊， 用咩洗乜嘢啊？用乜嘢洗手？ 用少啲刺激嘅嘢啦。其实用一般嚟讲咧，用清水已经好。 同埋其实你系、即系譬如做一啲家头细务嘅时候咧、要多啲戴手套。 系啦， 系啊，即系唔好就咁攞对手去做，因为其实皮肤咧唔可以湿水太耐嘅，真系好多主妇手其实都系好明显嘅症状嚟噶。 主妇手咧，我都介绍过好多朋友用椰子油咧，即系又搽得几搽油，又会好得好快咯。 嗯。 多谢两位啊！ 师婆婆，多谢你，祝福你。 嗯， 大家咁话， 大家咁话， 拜拜。 嗯，好，拜拜，跟住。